就是在现场的那个唱功，真的是我感觉 很震撼，因为我 对太震撼了。 过他的现场，真的属于收放自如的那种感觉，你不服不行。 对对对。 现在呢，在唱吧，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平台上，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在祝我们冲热门了。刚刚赵根硕家的佩佩，因为已经答对了你的家乡啊，他有点名，他说他想听小情歌，可以满足他一下下吗？ 小情歌， 两三句就可以。 小情歌，我想一下啊， 这是一首。 你唱的是什么？你拉低了八个度，本来会唱的，现在不会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佩佩，你要怪杨帅哈。 但这个小情歌的歌词我可能不太记得。 就两句吧，嗯。 哎， 这是一首简单的 小情 歌。 好，认真唱啊。 嗯。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一个歌颂着脚边的空气转了。当当当当， 哇，好可爱啊。佩佩你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用实际行动表示一下。 没有，既然是赵根硕家的佩佩，那我下来这个我单独唱给你听啊。 哇，这个好， 我觉得我也要被你圈粉了，感觉自家爱豆很给面儿。 对， 那演唱过这么多首歌曲，你有哪一首最记忆犹新的？比如说在舞台上那天感觉特别好，效果特别好，台下的观众也特别给力， 就最拿手的歌是吧？ 嗯， 最拿手的歌，你那么爱他吧，我感觉 那么爱他。 对，因为这首歌我感觉基本上大家都会，然后呢这个也能互动得起来，然后 好有故事的歌。 哇，跟着一起唱。那我们就现在请根硕一架我们的表演区，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你那么爱他好不好？你就直接中间也没有经过也没有间奏了，我们就直接拿起话筒开唱， 是 带来一首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呢刚刚根硕也说了，非常的适合大家一起来唱。 嗯， 所以也希望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视频观看的方式。 欢迎大家拿起你的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发现，找到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了。 是的，如果你也正在开车，想要看一看今天在收音机当中听到的这个给你带来现场 live 的活力满满又很帅气的大男孩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 是的， 现在我们就请根硕准备好了吗？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你那么爱他。 直到爱消失，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它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它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又深爱他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现在根硕家的佩佩已经给你刷出了好多的小礼物，荧光棒，希望大家礼物不要停，好音乐不断。 直到爱消失，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它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它早已经